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李老头将小车推到停尸间的门口，然后熟练地用小车的前部轻轻地将门一撞，门开了。席院长也跟了进来，他有一副外科医生的敦实身材。他掀开雨衣的帽子，理了理头发说：这是一个今天晚上死去的病人，我的一个远房亲戚，算是侄女吧。真惨，心肌梗塞突然发作，没办法。 席院长揉了一下眼睛，语音有点凄凉。他说：我这个侄女生前留有遗嘱，愿意将遗体贡献给医学院做解剖用，家属呢也都同意了，刚才已经取了他的眼角膜，这个尸体就放在这儿，明天早晨送到医学院去，有关手续医院会补过去的。 李老头恭敬地不断地点着头。席院长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去对他的侄女悲痛地望了一眼。李老头跟在后面说：席院长啊，你可别难过呀。席院长又揉了揉眼睛，默默地戴上了雨衣的帽子，跨出了太平间的院门。李老头转身走进了停尸间，拉开一个长方形的空盒子，想把这个尸体放进去。走到车边的时候，李老头改变了主意，总之明天早晨就要送走的，就让他在这车上过一夜吧。接着李老头揭开了车上的雨布，他要看一看尸体，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，或者叫工作责任心吧。雨布下面是一张白色的照单，他揭开照单的一角，看见了一张女人的脸，整个脸的上半部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，连鼻梁都被裹了进去，只露着乌黑的嘴唇和一个秀气的下巴。取眼角膜，李老头听说过，但没想到取后是这副模样。他突然对这死者充满了尊敬，为了贡献给别人，这样的死者真是好样的。缠在眼部的纱布上还浸着一些血迹，李老头想，这纱布的下面是一对空空的眼眶吗？他突然感到有点害怕，迅速盖上掀开的白罩单，走到停尸间门口的时候，一阵风突然涌进来，将一些雨丝 也卷在他的身上。李老头本能地后退了两步，突然对着死者产生了有点熟悉的感觉。仅仅是那嘴唇和下巴，他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他重新掀开那罩单的一角，细看着那纱布之下的部分。他不敢确认自己的感觉，也许女人都有相像的部分，也许他偶尔经过那间病房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个女病人一眼。这个女人有着浓黑的长发，此刻胡乱地堆在脑后。李老头抬起她的头，将这些黑发拨到她的左肩，同时用手理顺。他心里想，真可怜呐。但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死者的感觉却越来越强。听着停尸间外面哗哗的雨声，他突然觉得习院长送这尸体来的事儿有些异样。他找来了剪刀，将这死者的长发轻轻地剪下了一绺。他想，以后如果有什么，这也是个证据。当然他不敢声张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他将头发藏在床下的纸箱子里，像做了不光彩的事儿一样。这一天晚上，哗哗的雨声又使他想起了这件往事。刚才又有奇怪的门声，是否是自己保留了这头发的缘故呢？李老头坐在床上，感到带着雨丝的凉意正从窗缝中吹进来。那天夜里，当我们发现太平间附近通向外面的小门已经锁上时，小梅说，这个黑衣女人呐，跑不掉了。刚才她一定是先往这儿走，发现门锁上以后又反身过来，想硬着头皮从医院的大门出去。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了我们，只好转身回跑。小梅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四周，接着说，她刚才啊转过太平间的墙角就不见了，你们说她能藏哪儿去呢？我和宋清同时将眼光对着太平间的院门看过去。小梅的意思我们都清楚，她是认为黑衣女人藏到了太平间的小院去了。这可能吗？这时夜空中落下了大滴大滴的雨点儿，瞬间便演变成一场大雨。我们不便继续犹豫，只好硬着头皮推开了太平间的院门。那门的木质已经很旧了，手一推便发出吱呀的响声。这是一个很窄的小院，我偶然来过，因此方位清楚。进门这边是李老头的住房，左侧一排房子便是停尸间，右边是发着潮气的围墙。小院的角落里还有一处小厕所。我们站在街沿上，身后正好是李老头的房门。李大爷啊，小梅轻声地叫着。房里沉默无声，小梅又叫，李大爷。谁呀？李老头的声音似乎在颤抖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 李老头表现出的恐惧确实出乎我们意外。小梅说：“ 是我。” 宋清也开了口，这才听见李老头说：“ 这么晚了， 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们也没推车来呀？” 小梅说：“不是送尸体来的，是有事儿问问你。”李老头这才开了门，看见我们三个人，他很惊讶的样子。 哟，这治安科长也来了，什么事儿啊？ 小梅、宋清都奇怪的望了我一眼。我来不及给他俩解释上次我乱编身份来到这儿的事。我说：“ 李大爷，可能有人跑到你这儿藏起来了，你刚才听见什么动静没有啊？” 李老头眨巴着眼睛：“ 谁跑到我这儿？你们看见的？” 小梅示意他小声点，然后给他讲了黑衣女人刚才在这儿消失的事。 李老头说：“ 是啊，我把通到外边的那道门给锁上了，他出不去了。 但是 我这儿也没什么地方可藏啊。” 他开亮了街沿上的一盏路灯，整个小院便半明半暗地呈现出来。院子里已满是积水，屋檐下的雨帘使这场大雨很有声势。李老头说：“ 我刚才听见过门响的声音呢，但是过后就再没有听见什么。我不敢肯定有人进来了，或许是风，也有可能啊。” 小梅说：“那肯定是黑衣女人藏进来了。” 我们顺着台阶查看了一遍，李老头的隔壁有间堆杂物的屋子，我们也开了灯查看了一番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李老头自告奋勇地穿过雨帘，去那院角的小厕所看了看，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。 小梅说：“那就只剩下停尸间了，我们去看看。” 李老头大惑不解：“ 说什么呀？只要是活人，谁会往那里头钻呢？” 说实话，我也基本认为没有这种可能。我问宋清，他说：“ 让李大爷陪我们进去看看吧。” 这样，李老头在前，我们在后，进入了停尸间。里面很干净，一排排抽屉式的木匣子整整齐齐，抽屉口贴着死者的姓名编号，靠墙的一边地上放着三副担架，担架上的尸体都裹着白布，从白布凸现出的部分看得出死者的头、胸、腿等整个身体的形状。一切一目了然，哪有什么黑衣女人。 我们正感到失望，突然看见李老头张大了惊讶的嘴巴，只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 哎，不对呀，怎么会是三具呢？” 我们顺着他的眼光看去，屋角的三副担架上都躺着尸体。 李老头说：“ 我记得只有两具尸体呀，哎， 是我记错了？ 这还不简单，我们看看。我自告奋勇地提议说，同时仗着人多势众，我蹲下去揭开了一个死者头部的盖单。一张皱巴巴的老太婆的脸露在灯光下。我吁了一口气，又揭开了第二张盖单。这是一张男人的表情痛苦的脸。我感到心已经提到喉咙口了，强迫着自己把这件事情做完。我蹲到了第三副担架前，用手去接那白色的盖单。就在我的指尖刚刚触到盖单的瞬间，那具尸体直挺挺的突然坐了起来。在那一刹那，我自己的尖叫声和我身后几个人的叫声同时爆发。我向后跌倒，觉得马上就要窒息似的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只听李老头厉声地喝道：你是谁？这一声喝叫也让我定了定神。我看见一个黑衣黑裙脸孔惨白的女人正从担架上站起来。她慢慢地举起手，从脸上撕下一层薄膜来，是一张很美的女人的面容。我突然看见正从地上爬起来的宋清对着这个女人惊呼道：啊，董峰，怎么是你呢？董峰，她不是董雪的妹妹吗？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董峰突然蹲下身去，捂着脸痛哭起来，他的身体也在颤动，仿佛藏着很深的痛苦。一年多来，董雪的失踪给董峰带来迷茫、恐惧、痛苦和愤怒，是旁人难以感受的。他无法接受活生生的姐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走在街上，他经常对着迎面而来的人流用目光紧张地搜索，希望在某一瞬间突然看见姐姐的身影。晚上凡听见外面的楼梯响，或是有邻居或朋友来敲门，他都会又紧张又兴奋地憋出一身大汗，想象着打开门看见姐姐站在门口的样子。在这些难熬的日子里，很多早已淡忘的往事一件一件跳出来，将他拉入雾似的回忆。他记起了几年前，姐姐在结婚的前夕曾拉着她的手说：峰妹呀，我真是很犹豫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和她结婚。一方面我很爱她，我们在咖啡店相坐，她可以长时间的凝神望着我，说话也变得前言不搭后语。她说他看见我的时候连思维都能终止，他认为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，是圣女。当然这些恭维话女人都听过不少，以前在歌舞团工作的时候，那个追求过我的副团长也说过这些好听的话，比如在排练休息的时候，他会窜到你的耳边说：你的身体简直是上帝的作品，一边说一边就伸手在我的腰上摸一把。这是个坏蛋， 我很少理他，但是季医生完全不同，他也说这些好听的话，但他说话的时候不是在讨好我，而像是自言自语。我能感到他是真心这么看的，而且他很尊重我，从来没有那些使人反感的动作。有一回我们一起在电视机前看一部故事片，片中出现了男女主人公裸体做爱的镜头，他不满地说，这算什么艺术，和我在手术台前看到的情形差不多。直到片中的女主人穿上了半透明的睡衣，拉开窗帘，让蜂拥而来的曙光倾泻在她的脸颊上，她才满意地说，这个镜头还不错，像一幅画。是啊，他是个很有品味的男人，但是另一面我也感到有些不对劲儿的地方。比如我们谈到婚后的生活，他说结婚后你别工作了，就在家里最好。他说你不会发闷的，我已经把新分配到的大房子彻底装修了，还给你配了一间舞蹈室，还有音响设备，你会喜欢的。我就说了，在家里跳舞多没劲呢，我说我想表演，有可能进国家歌舞剧院就算圆了我的梦想了。他反对说，什么表演，那不过就是让男人看你的大腿，千万别再做那些事儿了。我很气恼地这么说，从这点看他又一点艺术也不懂。唉，真是矛盾得很，我不知道我们结婚后能不能幸福。就这样他们还是结婚了。在董峰的记忆中，姐姐在婚后还是过得很顺利的，只是一直没有孩子。有一次董峰问道，姐姐不好意思地说，她的身体不行，等以后再说吧。后来他们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摩擦，主要是姐姐要出去工作而季医生不同意，当然最后还是依了姐姐的意愿，他便联系熟人让姐姐去美容院上班，做做接待工作很轻松的。据说姐姐是在美容院下班的途中失踪的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在董峰的记忆中，一年前的那天下午，大概是5:40左右，姐姐董雪走出了美容院的大门。出门的时候，还对一同下班的同事笑吟吟地说，她要去商店买点东西，然后就回家。季医生是在第二天早晨下夜班回家的，发现董雪不在，并且从卧室到洗漱间的情况看，董雪昨天晚上并没有回过家，这样就可以判定董雪是在当天下班后失踪的。在报纸、电视上发了寻人启事，到公安局报了案，警察来做了若干调查，最后是毫无线索，一年多了，什么消息也没有。董峰也想过，是不是姐姐故意离家出走呢？但是，一年多来，连她这个做妹妹的也得不到任何信息的话，这不合常理。剩下的想法就很可怕了，被人骗了，害了，绑架了，杀死了。董峰感到脑子像要爆炸一样，一想到这些便浑身发冷，并且他还开始害怕上班。他在一家精神病院做护士，选择这个职业说来有点奇怪。还在他7-8岁的时候，他小学班上一个叫小玲的女生和他十分要好，他常去小玲家玩，但是小玲的母亲却是一个疯子，常常又哭又闹，邻居都不敢进他的家门。奇怪的是，他每次去和小玲玩耍或者是一同做功课的时候，他的母亲都异常的安静，有一次还拿出一条蹦跳的活鱼让他和小玲吃，很诚恳的样子，说是吃了营养，吓得他连忙摆手，但是却能感觉到这位母亲的某种心意，只是他不能正确的表达罢了。后来小玲的母亲死了，小玲哭得昏了过去。当时董峰就想，要是自己是个医生就好了。没想到阴差阳错，他后来从卫校毕业以后竟然做了精神病院的护士。同院的姐妹们曾说，比起电视上看见的时装模特啊，我们医院的董峰啊真是走错门了，要是他有机会走到替刑台上去，不用化妆，也不用特别的衣服， 他就可以轻易地夺得冠军。 董峰对此却从不遗憾，虽说自己个子高挑，身材也算出众吧，但和他相像的几乎像孪生姐妹的姐姐，不是究竟也脱离了舞台吗？自己选定的这个职业没有错，可是自从姐姐失踪以后，她上班的时候听见的病人的怪叫声、大哭声、嚎叫声都刺得她头脑发痛，有时候她像坐在旋转的木马上一样，看到这世界全是荒诞的图像。关于董峰的一些情况，我是在事后才慢慢了解到的。当时在停尸间里抓住他的时候，我们都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黑衣黑裙、面孔惨白的女人竟会是董峰。看着他撕下了贴在脸上的装饰，蹲下身去痛哭不已的样子，我们在极端惊异中一时没了主意。董峰抬起眼，依次将宋清、小梅、李老头和我扫了一遍，他喃喃地说：别害我，别害我，你们没有杀死我姐姐，也千万不要伤害我。我们面面相觑，看来董峰伪装成那个吓人的样子，是将我们都误认为是杀死冬雪的凶手了。因此，当我们跟踪他的时候，他才如此的张慌失措，在走投无路之际，不惜躲进这停尸间，以图逃过劫难。宋清蹲下身去，抚着董峰的肩头说：放心吧，这儿没有谁会害你的。你姐姐失踪后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一定会搞清楚的。现在先送你回家吧。看来宋清对黑衣女人的敌意随着谜底的揭开已经完全消失了。尽管董峰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时还难以搞清，但是尽快的离开这个阴冷的停尸间却是当务之急。我说：先送董峰回家吧。然后我转过身对李老头说：今夜这里的发生的事儿啊，需要保密，在事情没有彻底搞清楚之前，不准对外透露半点消息。我说这话想来是有用的，因为在李老头眼中，我是这个医院的治安科长。李老头点头称是，宋清和小梅扶着董峰走出来，我叫李老头开了附近的那道小门。跨出门便是一条小巷，雨已经停了，路边的积水在路灯下反着光，夜半的小巷空无一人，我们的脚步吧嗒吧嗒的响，一直走到大街上，他才叫了一辆出租车。司机是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，他奇怪地扫了我们一眼，然后才很职业地发动了车。仅十来分钟，车已经稳稳地停在了董峰家的门口。董峰住在二楼，一室一厅的小套间，布置得很得体，有一种单身女子住处的雅致。董峰吃坐在沙发上，一双长腿在黑裙下笔直地伸着。宋清递给他一杯水， 这个数次被黑衣女人吓得半死的护士一定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。 东风喝了一口水，对宋清说， 我错怪你了，我一直以为是你和宋医生一起害了我姐姐。 宋清说，没关系，要是你今天不撞进季医生家里来，我还会被关在那儿呢。还有，说到这儿，宋清看了我一眼，也许啊，还会有人死在那屋里呢。 我的眼前闪过了那把锋利的手术刀，我对董峰说， 是啊，其实啊，我们要感谢你的。 董峰盯着我说， 你不是那个守护白血病少年的家属吗？季医生怎么会害你呢？ 看来董峰对我们这个病区的情况非常了解，但要向他说明我们与季医生之间发生的事却是一言难尽。我只是说，季医生刚才要杀我完全是一时的冲动，他当时啊有些神志混乱了。董峰说， 季医生既然敢对你们这么做，那么我姐姐是他害的吗？ 宋清说，有可能，据我这几天的了解，董雪在婚后是一直受着他折磨的，这样久了谁受得了啊？董雪一定是在反抗中被他害死了，他便编造出一个失踪的谎言来对付外界。 董峰立即大哭起来说， 我刚才真该杀了他，我装成姐姐的魂儿，是想憋他说出真相。 当时看见他跪在地上的可怜相，我又怀疑了自己的想法， 我糊涂了，当时我感觉不像是他杀了我姐姐。 我说，董峰啊，你安静点，也许你的感觉是对的，只是你姐姐失踪以后，她和你谈过一些什么吗？比如说她对以后有什么想法？ 董峰把头靠在沙发上，然后回忆着说， 季医生说， 五天来她谁也没告诉，她说她是怕伤了董雪的名声， 要是她只是赌赌气或者是临时的什么原因出去几天，就将他失踪的事儿闹得满城风雨，那他回来以后脸面上怎么过得去呢？ 季医生说，他是等到不行了，觉得真是出了事儿，这才向警方报警的。他还说， 我通知你也是想让你来合计合计该怎么去找他。说到这儿，董峰叹了一口气， 我当时相信了他的说法，我们一起想尽了各种可能， 我跑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，清理了所有可能的线索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姐姐音信全无。我开始想，这事儿有没有另外的可能呢？ 宋清和小梅同时问，你说什么可能呢？ 董峰说，我后来想，会不会是记忆生杀了我姐姐呢？ 因为在找寻过程中，记忆生说过，看见我就想起我姐姐了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眼光将我从头看到脚。 我感到记忆生太喜欢漂亮女人了，而男人在这点上很可能出问题，于是我就开始注意季医生和他身边的女人。 董峰最早注意到的是季医生的女病人，他趁季医生没值班的时候到病区查看，很快便发现了23床的秦丽是个人见人爱的女孩子。过后他便故意在季医生面前问到23床的情况，只见季医生很感慨，他承认23床很漂亮，但是太可惜了，怎么会患了绝症呢？后来还没容得董峰发现任何线索，秦丽就死了。董峰放弃了对女病人的观察，开始对与季医生一同值班的宋清和小梅留意起来。这两个护士20岁左右的年龄，但已经发育得很成熟，尤其是宋清，面容上还老是蕴藏着一种宁静很听话的感觉。董峰知道这正是季医生喜欢的类型，因为他以前听姐姐说过，季医生曾经说，两个人之间总得要一个人完全服从另一个人，这样的生活才精彩。季医生说，他初恋的时候就完全服从于一个女人，现在他要姐姐完全服从于他。董峰想，一定是姐姐不能接受这点，而这个叫宋清的护士靠这个优势使季医生乱了心，因而才发生了姐姐失踪的事。说不定这事儿是他俩的合谋，也是有可能的。然而没有证据，这使董峰苦恼。除非宋清自己承认，否则他们将逍遥法外。怎么办呢？董雪想起了他所在的精神病院，那些疯疯癫癫又哭又闹的病人，在经过了药物、电击、催眠等治疗后，有时候会突然讲出他们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可怕的事情。于是董峰有了主意，他化妆成了姐姐的鬼魂。他想，这是最能刺激杀人者的东西，只要他们受刺激后精神错乱，这样他们就将被送到他所在的医院，成为了他的病人。到了那时候，他想他一定有办法让他们说出害死姐姐的真相的，他会让警察来做笔录，然后将他们推上审判席。他首先选择了宋清作为惊吓的对象。夜里他在夜静人稀的时候溜进医院的大门，然后趁人不注意的时候一头扎进卫生间，关上卫生间里那道各自独立的小门以后，他便开始化妆，用戏剧舞台上的简单方法将一张脸搞得惨白无比，然后他寻找着撞见宋清的机会。一旦被宋清遇见，在宋清的惨叫声中，他便迅速闪开。 为了不让认识他的人看见，多数的时候他放弃了电梯，而是从步行楼梯上下。这16楼的高度经常累得他喘气。离开医院的时候，他选择了太平间附近那道通向外面的小门，因为那个门是常年不上锁的。每当做了这事儿的第二天，他便在自己医院的新病人的名单中照着宋清的名字。然而没有，他想还得加大恐怖的力度才行。正在这段时间，23床来了新病人，非常有女人味的那种漂亮。接着还出现了一个守护他的女孩子，据说是个模特，身材绝好。这期间，董峰跟踪过季医生的外出，发现了他去商店买舞蹈服的事。姐姐已经失踪了，这衣服买给谁呢？他看见季医生买了衣服走在大街上的得意样子，便趁着他在电话亭打电话的时候堵住他询问。季医生说，这衣服是姐姐失踪前预定的。这个话谁相信呢？23床的女人和守护她的女孩子成了董峰的观察对象。果然有传闻说季医生对23床倍加照顾，有时候检查完了病情还坐在23床的病房里长久的聊天。董峰又开始行动了，他首先制造了那本秦丽的日记。这个办法他想不起是从哪本侦探书上看来的了，他觉得这个办法绝好，是想躺在一个刚死去的病人的床上读到他生前留下的恐怖故事，这个23床的新病人和他的同伴不神经崩溃那才怪呢。并且还加上了死飞蛾。董峰认为夜里的飞蛾是最恐怖的活物。小的时候他和姐姐一起在晚间做功课的时候，冷不防会有飞蛾扑到作业本上，每当这个时候姐妹俩都会发出一阵惊叫。这缘由来自乡下的奶奶。暑假到乡下玩的时候，天黑以后奶奶就不让他们出去。奶奶说，不远处就有坟地。她指着窗户上的一只毛茸茸的黑飞蛾说，那就是坟地上飞来的。这个东西从此让姐妹俩害怕。长大后还发现很多女孩子在夜里都怕这个东西。后来董峰发现23床的女病人和她的同伴并没有被吓倒，又担心日记留在那儿早晚是个破绽，便在一次23床去 B 超市检查的时候又取回了那个日记本。接着他在卫生间里分别与小梅和微微遭遇过一次，均未收到他想到的效果，并且他不断地发现有人跟踪他。他想，糟了，这伙人一定有所发觉，要来害他了。但是董峰绝不屈服，他直接在季医生的楼道上出没，在他的楼顶的花园留下恐怖的字条。他想，只要我看见或者是听见有女人在他的屋里，我就冲进去，我会以姐姐的名义吓得他们半死，然后逼他们说出害死姐姐的真相。